光看那你的我的混成一团那扰乱因果空洞那复杂的新的旧的无法分割吞噬我惩罚我 I cannot repay.

今年的流星完了，可能重要的是啊姑娘，你可要爱住了，那刘家的帅弟会给你答案，流星你玩的真不是时候，

候，你不会诚惶诚恐，顶多只是少一个普通朋友。能聊到你不感兴趣的内容，就用什么重置一下节奏，我才会恍然大悟，发现自己是你可有可无的。朋友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叫高富真，今年23岁。我的梦想是30岁之前可以开一家滚石

在你梦的那边。

在没有醒过的灯火阑珊与黑夜缠绵，拨开时光倒流，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放纵纷扰的画面，依然来人往，渐行渐远，他总是小心翼翼，卑微这悲喜，他被做抽成对未来自言自天涯的相拥，在繁华的故事他们相逢，

曾依偎着我，曾经握的手，如今却要推开我，只留下回忆，迟迟不肯走。 洒脱。